今天我们又相见了，来听到的是许巍的《蓝莲花》，一首许巍的《蓝莲花》开始了今天的音乐旅程。很多时候，一首歌能够带领我们穿越那无数的遐想与眷恋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跌跌撞撞，起起落落，只有音乐陪伴您心里孤寂的最深处。经典诠释流行时间的长短，流行带领经典的方向。莫文蔚，盛夏的果实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，寂寞的香气，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，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，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。不要刻意说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《盛夏的果实》。爱情给我们带来的永远只有不懂，就是在这种不明不白中享受着爱情带来的悲伤离合、酸甜苦辣，感受着生活的百态。爱情的果实需要慢慢的来积累的，平日的点点滴滴积累的爱情宛如盛夏的果实，就算离开了也给我们留下了带着香气的回忆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来听张学友《你最珍贵》。

这首歌来自于优客李林《少年游》，这首歌曲是优客李林书卷气息最浓的一首歌，郑华娟的力作，林志炫清亮的嗓音和李毅的沧桑沙哑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据说呢，同学郊游的时候必唱这一首《少年游》，音乐空灵的舒适感一下在这首歌曲当中凸显了出来。来听铁肺歌手给我们带来的《喜欢两个人》。 就我们两个人，